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以下节目的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緊你。 好啦，又一集守灵夜话。 喂，点啊？ 终于进入呢个七月的交锋期啦。 交锋期。 其实应该下一集就更加犀利嘅吓，因为啱啱过咗盂兰节嘅，应该系。 系喎，啱啱系。 19号嗰一集，其实你听紧嘅都系啲。好耐咸丰年代的录音节目嚟 我哋年年都系、 一定不会在7月期间录俾你听嘅，因为实在太过觉得唔得邪门嘅嘢。 得啦，旧年我都是嗰句，啱啱先 留少少余地系咯。 旧年真系试过真系唔识掟，真系走去试。 总之我哋计过条数就系，无论如何，就算真系要追货嘅话咧，都系要拣日头， 系日光日白， 要尽量有咁厚啊，压咁厚。 系啦。 啊，所以放心，总之就呢个月嘅礼拜六咧，你都会听到我哋把声嘅吓。好，咁啊，今集咧就其实盈希咧又收到一啲嘅故事翻嚟咧，就啱啱前几日嘅啫， 又系新鲜滚嘢啦。 如果正确嚟讲咧，就应该系上个礼拜嘅，唔系前几日，因为我录音时间就系上个礼拜嘅，系啦。咁啊，听到一个。早两日发生的故事，咁就喺呢个8月10号啊，嘅晚上就喺工作嘅地点。今次唔系我撞鬼，你放心啊！我已经呢个月嚟我都冇乜点见过啦啊！咁啊，竟然系一个又唔系好信呢啲嘢啊，但系又唔系我哋嘅同事，只系一个实习生啊，叫做啊，即系一个对于这个环境不是那么熟悉的人竟然都遇到这些东西。嗯。 那 么现在跟大家交货啦。另一样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即是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叫即是除了第六感之外呢，你都会冥冥中都会觉得有时候你是走到那一步路呢，你会觉得好像一踩着有些东西就会成为了诅咒。我是成日形容叫人生不如意事就10之8-9嘛。 是、 究竟你的人生啊，会不会是因为踏正某一些地方某一些岗位跟着就会斜到爆的呢？ 啊，可以讲 一下。一阵跟大家分析一下，因为盈希就是遇着最在这个近期里面就是遇着这个问题。 我都有。 于是乎就令我想起又真是计埋条数似乎今年度呢啊真是有点而问题的。好。交好货先。 好。 咁我话说咧，呢位实习生咧，就其实系其他单位过嚟嘅，咁啊，准备成为呢个注册社工啦。 系。 所以就即系一啲 course 需要实习时数噶嘛。 咁 啊，佢就拣咗我哋嘅单位咧，就进行一个一段时间嘅实习啦。 系。 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吓呢个8月10号其实6月尾啦，农历嘅6月尾，7月又未到，按道理就应该又冇乜嘢嘅， 系啦， 就竟然咧发生喺呢个中心嗰边。 哎呀， 我成日形容话真冇嘢嘅中心咁啊，但系今年咧就真系怪事多罗罗，竟然就嚟到呢刻咧又发生咗单嘢啦。 系， 咁嗰晚咧就印象中好似就。全男班当值的，即是未到，不是通宵更讲的，即是在讲这个夜晚那个更数，即是下午更我们俗称。那他就通常我们的仔呢过了8:30之后呢就清晒场了、即是不会再有仔在那边的了。8:30后呢就基本上都没有了，是只有同事在那里的。 咁、那個實習同事咧，就基本上就喺中心嘅 office 嗰度就駐守嘅啫，即係同社工睇齊嘅。 嗯。 咁嗰晚咧，佢就可能準備交更過翻去我哋宿舍嗰邊，上二樓交更啦。 係。 可能行過就咁啱遇著見到咧。當時好似話熄曬燈㗎喇其實。 嗯、 但係嗰、那個廁所嗰邊嘅走廊呢就係嗰啲長明燈嚟嘅、 嗯 啊。所以就應該都會見好清楚見到啲人嘅出出入入啊嗰、那個狀況嘅。咁、 嗯、 佢當時呢就喺就正正就喺嗰個位置，其實一個好細嘅走廊位嚟嘅，就係、是、由中心行大廳行入去一個好似走廊仔咁。咁就右手面呢就係、是、兩個廁所啦。嗯、就是啲仔仔嘅男廁同女廁，咁啊仲有一條小路入去嘅，咁、 嗯、 入到最盡咧就係、是、兩間廁所， 嗯、 就死角位嘅啦，咁啊另外左邊就係茶水間，咁基本上就冇其他出路噶啦，嗰邊單向嘅，咁啊正咧佢就喺呢一個走廊位置咧。就望到有个长发嘅女仔， 长发飘飘 就行出嚟嘅。佢形容系行出嚟，但系佢又冇乜怀疑究竟呢个系同事定系仔仔啊？但系佢又有少少疑惑，呢、嗯這个唔似系同事，因为佢未见过呢位同事。 系 咁，佢就以为系仔仔，佢冇怀疑，于是乎咧，佢就过咗去嗰边啦。咁啊，上到二楼，然后问同事啦：啊，我哋有冇一个舍友是长长头发的、女仔啊咁喎、 嗯， 个个你眼望我眼啦、啊、今晚当值嘅好似冇呢个人喎、啊， 系、 啊、跟住好疑惑地就话冇、我哋冇个咁样样嘅舍友噶喎、啊，咁其实跟住大家就心知啦，有啲嘢、嗯、你眼望我眼，连佢都你眼望我眼，咁就大家都唔再出声啦， 系， 咁啊事后咧第二日咧。就我翻工嘅时候，就同事咁样走埋嚟同我讲：，喂，琴晚啊，嗰、那个同事遇到大单嘢，我咩大单嘢？又遇到呢件咁嘅事情。 系， 咁我就话：，哦，咁啊，咁嚟紧七月节，我就反正都嚟紧都就嚟都翻通宵啦，啊，又翻晏啦，咁我睇下啦。 即管时，即管睇下啦。 嗰边系咪真系有你哋所形容嘅嘢啦？ 系， 因为咧。据我所知咧，就系话，呢一单嘢咧就已经系讲紧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就试过有发生嘅， 嗯， 又系讲紧即系如果大家有追开呢个节目嘅话，都有听我讲过，喺十几年前就试过有街坊行过，又系见到类似咁样样嘅嘢嘅， 系， 但系而家十几年后咧，就又系有一个对我哋呢个地方嘅环境唔系咁熟， 系， 人事上面又唔系咁熟。嘅人，亦都唔系话太过相信呢啲嘢嘅人，见到呢样嘢，当然因为我哋都好清楚就系冇同事噶啦，一熄晒灯就系冇同事噶啦，已经走晒，夜间同事又未翻， 系， 咁就真系好明显，就一定唔系人啦嗰、那个啊，咁但系大家心知嘅时候就。唔再出声啦， 唔使再讲啦嘛， 唔使多讲啦，撞鬼啦呢次真系， 真系撞鬼啊呢铺。 咁我就话冇计嘅，有啲嘢可能系咁啱得咁，我有啲怀疑就系话会唔会系好明显呢个未必系一个过客，不过我都安慰佢哋过客啫咁。 嗯， 但系我亦都有提到暗示一样嘢，就话呢一个人会唔会系以往喺呢一栋楼过咗身嘅人咧？ 嗯。 而我所形容，我冇讲得好白嘅、 嗯， 就只系话可能系空中飞人啦。 系 啊，我冇讲好白，因为真系有试过嘅，喺门口发生啊嘛，即系喺啲后门度发生啊嘛，仲要啲嘢嗰啲老张飞晒入嚟嗰只，所以我唔排除有呢样嘢。 系 咁，当然就系大家都冇去再深究究竟有冇咁嘅事情啦。 系， 因为即系你都好难预料，但系好明显呢件事就触发到就系有同事惊啦， 一定有 嘅。咁啊，亦都有同事就话啊，即系都觉得个刺激感都几大。咁啊，如果有机会见到，会唔会又见下咧？咁我话， 哇，唔系嘛？ 跟住我形容啊，见唔到先至系一个 lucky 啊， 福利喎呢个， 呢个系福分啊。 見到的話，其實那一個月的運程都不是好得去哪裡了，很明顯地 不是 啊。咁所以就我就話，哎，見不到咪好過見到咁啊。 唔係， 因為我有個之後呢，就聽到呢個故事之後呢，就好似係琴日，係啦，琴日我就即係唔知講起啲咩，我就話，哎，鬼咋嘛，我成日都撞啦。跟住有個同事同我講，哎，你又唔好咁講呢啲嘢咁唔老禮啊，即係你咁樣講得多可能成日撞㗎啦。咁因為我就難命一條啦，已經基本上要撞嘅嘢呢就喺外面撞到七彩㗎啦， 撞到 板板聲，冇嘢好再驚㗎啦，已經係 即係講、啊、即係俗稱講句撞到板板聲， 即係今年度我都撞到板板聲，仲有乜好怕呀、啊、佢要嚟嘅始終都要嚟呀、啊、要、嗯、要俾我見就始終都俾我見， 唔係啦，所以我都係個即係有時候唔係到你唔想見唔見嘅問題，佢始終都喺你面前出現， 係呀、啊、所以有陣時冥冥中有啲嘢呢要俾你見到咧，都冇計嘅。 係啊，所以你認，係咪應該嗰句認命啦、 啊？ 你 我認咗命噶啦，喺今年度嚇、啊，因為要好黑嘅嘢，要黑嘅嘢都已經黑盡噶啦，屋企都黑盡啦，已經。 係。 仲、啊、有咩好驚咧？我 嚇，即係冇乜好驚嘅，講真。不過你又可能你又覺得啱嘅喎，有機會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話嗰個未必係咁實在，你個朋友你個同事睇得。真的、 啊、 真 的 不似 是，他的形容就是不是一个虚浮的人来的， 是 一件实体，所以我才说这个未必是一个过客， 过客通常都是虚， 过客都可能是虚浮浮、 啊、 走了就算了啦，理得你啊， 是啊，行过的啫，他都 是 他不是半透，是实体、哦、是也都更明显地就是说，因为以十几年前都有见过类似咁样嘅形象嘅人出现嘅时候，所以我就好肯定一样嘢，呢、這个一定唔系一个过客，但系亦都唔会系死喺呢度嘅人， 系 只系话好可能佢系有一刻就系唔知喺边个位置，但系喺呢栋楼噶啦， 系 L 咗， 跟住喺呢度徘徊， 而喺呢一度唔散。啊，个同事好得意啊！听完我咁讲之后，我话可能最近生死忌啊，佢嘅即系嗰个过。我哋形容咗嗰个女灵体啦嘅生死忌，所以佢有机会系显示出嚟、 嗯， 而咁啱嗰个实习同事见到， 啊、即系呢啲中立彩都冇。 佢同事好 tricky 咁问咗佢，吓咁佢唔系应该投咗胎噶啦咩？咁， 嗯， 我话有啲嘢咧，就我哋都唔清楚嘅， 嗯 啊。好彩嘅就三两日就投胎啊，唔好彩分分啲一百几十年都唔走。 咩咧？ 所以我就话，可能呢个女仔有几个可能，一系冇人超到佢，就算有人超到佢，佢踢契啊叫做， 嗯， 即系我唔愿， 我系唔走， 我系唔走，你超又点啫？我超你啊咁， 我俾我都系超你， 就系眼超超又点啊？你念完和尚念经咁念完又点啊？我就系唔走。嗱，记住一样嘢。这个世界很得意的， 是 超度的经文呢基本上是点化的人的，无论道教好、嗯、佛教好、啊、你会见到呢很多时候、我们成日见到那些坊间的电视节目呢， 是 不是见到那些师傅呢用驱鬼的形式那种呢，其实就跟超度的经文是不一样的， 是 如果在讲述期间他受的，咁你當然就用經文嚟回向啦。 嗯， 佢唔受嘅就要用一種驅鬼嘅經文，係兩套經文嚟嘅。 嗯、 啊，所以就即係如果話喺翻呢個地方，我用緊超度嘅經文，佢唔聽，佢要踢走你啲經文，我唔聽。 嗯， 係冇符嘅，呢、這個真係嘅。如果佢攞埋王令嘅，即係我哋叫黑旗令咧， 嗯， 報仇啦。啊，即係喺下面同閻羅王。讲我有好大冤情，我要上翻阳间揾翻嗰条友报仇。 嗯， 咁呢个咧就更加冇用。 嗯， 咩、啊、都做唔嚟，因为嗰个系王令，即系等同于咩咧？法庭判咗嗰样嘢俾个手令你。 嗯， 啊，例如清盘令，下令你清盘，你咩嘢都搞掂，搞佢唔掂嘅。 系、 啊，一模一样，佢就系可能揾人报仇。 嗯， 咁就更加你踢唔到佢啦。是不 是？ 不过这个就看来不是、啊、因为他似乎是漫无目的地出现了而已， 在那飘浮， 对，那刚好有人见到、啊、那应该就未必是 超度到啦，睇嚟。 嗯， 据我所知，以往就都有做过法事嘅，即系每次有呢啲咸鱼案咧，之后就会有啲铃铃查查嘅声噶啦。 嗯， 不过个问题系嗰、那个人系带住一口怨气离开。 嗯， 咁会唔会咁容易搵个南磨佬嚟就搞得掂咧？ 边有咁易南磨到做？ 容易啊，一次半次点会搞得掂啊？ 系啦， 所以我从来我都觉得。唉，嗰啲拎拎查查查完都未必系查本人嘅啦、 啊， 可能 都系查侧边嗰啲嘅啫， 侧边嗰啲嘅啫。肯听嘅咪跟佢走咯，唔肯听咪留翻喺度咯， 继续坐喺度。 所以咧又教大家一样嘢，唔好以为话你呢啲枉死嘅人，你以为话招魂就一定招得到啊？ 嗯， 可能佢只不过系敷衍你嘅啫，啊，即系可能佢会做啊，可能。我哋成日话就咁睇嗰件衫喐唔喐啊，嗰支旗喐唔喐啊，其实好儿戏嘅就呢样嘢。 系 佢喐，或者只不过系嗰、那个灵体唔系入咗去，而系可能搵一啲嘅灵力喐喐佢敷衍你咯。 系 啊，佢入咗去啦，我哋就得。你点知个师傅睇唔睇到佢啫？究竟、 嗯、 啊，呢、這个世界唔系所有师傅都系咁高深噶嘛？个力量 系、 啊、我唔系话佢哋冇料到，而系嗰个层次问题。即系可能纯粹佢系嚟，系搵饭食啫。 都系做，大家都搵饭食啫，炒江湖。 啊，求其念完几个往生咒咁啊，就收得工嗰啲，咁你咪。 咪调翻转，我成日都讲紧咧，个拎拎查查，其实都即系成日我唔知呢个对唔住，我唔系即系去冒犯，但系咧 冒犯啊。 但系咧成日都讲我拎拎查查嗰啲嘢，即系正如人哋话布破地仲系俾人睇一样咯。我都系觉得你做啲拎拎查查， 我有人 话 真系会见到破地狱个样啊嘛。我就觉得有啲怀疑嘅，应该就唔系嗰个仪式令到你睇到嗰样嘢嘅，应该系佢之前所做落嗰啲嘢睇到嘅啫。因为劈唔可能劈瓦片啊，烧嗰扎咁嘢揈嚟揈去，咁就开到个地狱噶。 系啦，咁容易。 嗰啲系俾人睇嘅门面功夫嚟嘅。 系， 因为老实讲咁伤感，点都撒啲杂技俾你睇下，收得你咁贵。 唔系咯。 啊！虽然我咁讲，好似带有少少， 都真系几贵。 带有少少好似喂，咁就好侮辱、好儿戏咁。系，唔系即系讲得轻松啲啫。实情 系， 其实喺一个咁严肃嘅气氛底下咧，其实大家都希望可能睇一啲嘢去令到你轻松少少，将个焦点放翻去另一啲嘢度，等你唔好太过集中喺，唉，佢死咗啦，我好伤心，佢死咗好伤心，点算咁？ 系， 好悲伤咁，嗰啲嘢。咁、啊、所以呢个部分俾人睇係真嘅、嗯、即係你劈瓦片啊撒啲隆重烧完一个火球喺度啡啡啡啡啡咁啊 其实打个口空返咁 啊呢啲係你当係好精彩嘅表演啦咁、啊、当然我就觉得唔係呢啲嘢令到个地獄门开嘅、啊、即係呢个唔好误会係啦、 嗯、 总之就係话要睇下佢究竟係病死啊 嗯 带住怨气枉死啊、 嗯、自然死啊 定是一些其他缘故死的、 嗯 啊、有一类叫做好死啦、嗯、即是过六十后突然间嘣一声就拜拜那只呢即是在古代来讲是好死的啦少丧六十之后都叫少丧现在就叫后生啊、 嗯、 以前六十都好老的啦咁而家起码个定义就起码都讲紧 过八十， 八十后先叫做，即系讲紧系八十岁啊，系讲紧我哋呢八十后系啦，八十岁打后咧先至叫少丧啊，以前就褪早啲嘅。咁嗰类咧你打针就好容易处理嘅啫、 嗯， 基本上因为都、啊、人生七十都古来稀啊嘛，过咗去咁啊自不然都觉得冇乜嘢嘅， 冇憾啦， 冇憾啦，儿孙又满堂分分钟， 系啦。 咁病嗰啲咧就。冇办法噶啦、啊，上世做咗咩因就今世得咩果要报嘅啫，纯粹就咁、嗯，就算佢带有怨气咁病死，咁喺可能喺医院度过身嘅成咧，就睇下佢当时有冇留恋啦，啊，所以就系话点解唔好咁伤心咧，眼泪唔好滴到落尸体度咧、 嗯， 某程度上都系呢个问题啫，佢唔舍得走，所以成日话唔好咁伤心，吓、啊，咁但系枉死嘅人。即系如果师傅话打堂斋搞掂咧，哇！真系我俾个 like 佢 ，like 呢真系好嘢， 系 啊， 一堂斋可以解决。 即系如果你觉得一堂斋咁喺筹咗一笔钱喺出面查查查清清清咁就搞得掂咧，咁我相信咧，即系嗰阵时葵盛东村嗰啲咁样嗰啲嘅大龙凤就唔使做啦、嗯，真系 可以收翻埋佢应该。 好大坛嘅嗰坛嘢， 啊，梗系 做咗几耐啊？ 是由朝头早做到夜晚，仲要做到深夜啊！嗰次系，因为个师傅都知道嗰坛嘢根本就搞唔掂啊，即系最终系摆平得到， 系， 但系做咗一日。如果你话俾我听，只不过系三几个钟头一堂斋仔咧，就冇可能嘅吓。咁、啊、就视乎翻个所谓隐魂影，佢系咪真系睇到个魂翻到入去啦？ 嗯、 啊，因为你知道有啲唔睇到嘅都话睇到噶啦，即系就净系睇嗰支旗啊，喐啦咁就得啦， 揈下揈下都喐， 见到揈少少嘅啊，得啦， 点啊？ 咁系咪真系咧？ 系 啊，定系咁啱得咁巧吹西南风咁啊，吹着你嗰度咧啊？有得睇喎，原來嚇、啊，即係真正嘅陰風吹落去，同埋呢個所謂嘅 自然風， 即係自然風係兩回事。 係 我喺邊度睇咧？又喺個怪談度睇到嘅。 啊，點啊？又教啲咩？ 話説有一集咧，就係去呢、這個大家都應該好識嘅城門水塘咧，上面咪有一個醉酒灣防線嘅， 係 即係城門郊野公園啊， 係 嗰啲嘅廢堡咧。咁有一次咧就講到話有佢哋就去探靈，咁啊帶埋個師傅去，咁、那個師傅就攞咗嗰啲密宗嘅嗰啲咒啦，一張張黃紙， 嗯、 上面寫曬藏文嘅，即係一個類似超度用嘅。咁啊佢就去到嗰個地方咧，係一條好長好窄嘅隧道嚟嘅、 嗯， 暗無天日噶啦，要用即係夜晚，你知好暗嗰啲地方，亦都唔通風嘅，因為風死曬嘅，盡頭嗰度係骨頭，即係話唔可能有風入。但係咧，當佢要用到一個儀式物宗儀式去超度嗰啲人啊，希望帶嗰啲靈魂走嘅時候咧，嗰啲紙無風自動。 是 你就会看得到那些才是真正的阴风，不是自然风吹下去、 嗯、 自然风是怎样呢？自然风吹过的时候那张纸是会发起的，但它是怎样呢？它是池水平动了一点，那那些才是真正的阴风、 嗯、 就是说如果你打斋的时候见到那些旗动呢，是怎样动法呢？有人说如果你说是发发发这样动呢，肯定就不是的了。它是怎样呢？硬突然间硬了一下，然后跌回来，那些才是真的。 嗯， 即是你就要看清楚了，如果那支旗是布的就硬了一下就射下来、 嗯、 如果是纸那些 黄旗令仔呢，你又要看看它有没有池水平、 嗯、 或者垂直地动，那些才是。如果它是这样发发发发发呢，就應該就唔係啦， 即係嗰啲陰嗰啲 純粹自然風嚟嘅， 自然風嚟噶嘛。 咁如果咁樣佢都信納嘅，咁冇計啊！師傅有了極都有限啦，係嘛？ 哇，好正啊！真係 呢個據我嘅印象同埋了解啫、嗯、但係咪正確咧？咁就都要啊，真係有料到嘅師傅可以去即係翻查一啲資料，或者大家去揾下啦、嗯，或者就係睇下會唔會有啲人去回應到呢樣嘢啦。 係、 啊，我就冇乜料嘅對呢樣嘢，我純粹我嘅觀察。 系， 同埋我咁耐以嚟嘅经验所知啫，啊，甚至乎睇节目所知嘅啫， 系。不过有，不过啱啱嗱，呢一节就嚟完啦。不过讲少少，啊，你讲紧一样佛佛卡呢样嘢， 系啊。 有咧，话说有晚同我妈食完饭咧，经过屋企楼下，咁啊喺公嗰晚好热，又系早嗰排嚟嘅啫。其实啱啱新鲜嗰日早几日，早上个礼拜，咁我同我妈夜晚有晚食完饭翻屋企。咁咧去到，你知道我度勁多種花草樹木噶嘛？我屋企附近，咁咧話説我就見到咧，我同我媽不約而同見到同一樣嘢。 係， 咁咧喺個草叢入邊，咁其實嗰日係一滴風都冇。 係， 跟住零零舍舍咧， 葉喺度轉係嘛？ 嚇！ 啲葉喺度轉。 唔係，首先咧見到有旋風啦，跟住我見到有啲落葉落咗嚟，跟住係見到啲枯葉，跟住又旋 轉埋， 跟住卷，跟住我望望，咦？咁得意嘢 喎！好啊。 好啊，跟住都唔记得 呢个留翻下一节再详细讲啊，你可以继续讲埋个故事先。 好，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又见到卷咯，咦，咁得意嘅，跟住好啦，跟住等阵我同我妈睇，大家 focus 望咗入去个草丛，跟住望到个草丛， 佢系咪喐噶？嗰个旋风，你觉得？佢系咪 喐噶？佢系咁样走咯，即系有规律， 有规律地走嘅， 佢有规律地走嘅，佢唔系净系一个 area 转。咁跟住之后好啦，咁。跟住我就大家唔知点解，我同佢一同一视线就望咗入去个草丛。 系 个草丛，另一条好长嘅叶嚟嘅，即系一条草啦，应该系。 周围都唔喐， 净 系嗰条喺度咁样咯， 喺度摆， 系啦， 但系冇风噶， 冇风，一滴风都冇。即系早嗰排最焗嗰段时间， 系咁更加冇可能啦。 系劲焗嗰段时间，即系总之系你， 除非你嗰个位系大西南啫，系咪？ 唔系， 唔系就一 唔系大西南，冇风，一滴风都冇。跟住你系见到你零，因为我见完个旋风已经觉得唔妥啦，跟住我就。跟住我同阿妈系一齐望到嗰阵，我仲话阿妈你见唔见到？见到，跟住系见到嗰块嘢系得条草好长嘅，跟住就喺度咁样摆下啊，放下，跟住哇，跟住我哋两个就，系啦，不如。 但系你就见唔到有啲咩， 乜都见唔到， 只系见到个风嘅啫。 啱啱其实隔篱间学校嚟嘅啫，啱啱系隔篱校嘅后面嚟嘅， 系。 咁系有条路，其实嗰条路咧。那段路其实一边是一背住学校啦，一边是楼嚟嘅， 冇乜人行嘅， 少啲人行啦，系啦，嗰位其实露天嘅位嚟， 系 咁有几棵大树， 又暗无天日嘅又 都暗噶嗰度，系啊，不过有时我同我妈就贪方便行嗰条路嘅啫，如果唔系通常就行入边有盖嘅位置，灯火通明就好少少 ，OK， 跟住咁啊，咁样噶，跟住咧。你是明显见到嗰个旋风咧，系一路转转转转转，佢唔系自转噶，佢系一路喺度有规律咁行噶。 佢系点形容咧？佢个路向其实系你觉得佢系一直去啊，定系有弯转咁咧？ 佢系一路，即系佢有个佢系有个方向，即系佢系系我见佢一路转，系向住某个方向转嘅， 系 一路向住咁行。跟住沿途系一路卷紧啲嘢嘅，卷住其他嘢， 即系似龙卷风咁样样，都系一个好小型嘅龙卷风。 小型龙卷风，跟住因为啊呢啲可以大家考咋，因为 可以详细讲下见到呢啲现象究竟系咩嚟？ 系其实可以分得系几分分到究竟系啲咩嚟嘅。 好， 咁我哋下一节咯。 系啊，下一节啦。反正你讲起呢个故事，令我谂起咧斩树啊， 啊 最近斩树一阵都讲埋。 好啊。等。寂寞到夜深，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啦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遮到得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凉凉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昨日先吃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冷饭， 好好味啊！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以下节目的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嗱。这个世界上呢至冇阴公生仔冇屎忽嘅呢就喺鬼节前斩几棵呢百年老树。 哇即係老人嘅。 真係小心啲唔好话我诅咒佢哋即係嗰啲 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浪费纸张，下世就做树鬼噶啦，真系。 我都话将来下一世应该 即系呢啲咁嘅友仔咧，做嘢嘅时候咧唔分青红皂白啊，即系究竟嗰啲树有冇问题，啲墙有冇问题都唔理就乱咁斩啊！呢个系这个系西环嘅一个特色同埋地标，同埋我可以肯定一样嘢，你斩咗几棵嘢咧，今个七月节西环一定冇人安宁。 唉。 讲明噶啦，所以小心啲嗰附近嘅交通啊。嗱，点解咁讲咧？第二日开始咧，见唔见啲市民做咗啲乜嘢啊？ 绑嘢， 绑丝带系嘛？ 系啊， 有人拜神添啊！ 哎呀， 拿住几扎香啊，跪地拜啊，树啊树，来世你要揾翻嗰几个高官报仇啊！你证明一件事，第一件事当地居民很大怨气，第二件事那几棵树很大怨气， 有很大怨气都是。 讲到尾就是小心一点。但住在那区的居民要小心一点，那几个路政署烂摊就梗是没问题啦，住又不是你住。 是啊。 难听的那句，你是踢人的雀斗，等同于杀人父母，即是断人衣食。为什么那些树木上面是啲雀仔居住的地方，那度又可能是那附近的灵体聚集的地方。大树好遮阴，为什么我哋成日话啲树底下会凉啲啊？一嚟佢遮晒阳光，二嚟嗰啲好兄弟喺度聚居啊嘛，佢哋唔会害人，只不过喺度守护啲人。但系你而家咁做，算点咧？ 点算咧？ 点算啦？ 去边咧？ 你可以唔？可以大教训啦，翻去你屋企。但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就不安宁啦。啊，你话需唔需要打斋？我唔知道。高龄人士就望下嗰几棵树究竟里面有冇呢啲嘢先。 系， 即系以前有冇先？要查个清楚明白。我唔担保究竟会唔会真系有事发生，但系肯定一样呢、這个，因为佢拣正一个唔啱嘅时间。你七月之前做啲咁嘅嘢，即系等同于你叫西环啲居民扑街啫。 系， 啊。所以香港政府就是永远做嘢咧，系用个 pat pat 去谂嘅， 系、 啊，即系有啲危险啦。好， 啰柚嘢， 嗰啲咁嘅嬲嘢咧唔讲啦。好、啊，总之就唔好怪我诅咒佢哋吓，即系呢啲唔系诅咒，我觉得系有因必有果啫。啊，嗱，头先所讲啊，即系好多时见到嗰啲旋风啊，或者系无风自动啊， 嗯， 即系嗰啲叶无啦自己喐咧、嗯，我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个故事，就系、是、我以前咧喺经常都会见的， 嗯， 不是见到灵体，又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呢，就是行那些叫做神运经， 嗯， 那在屋企附近有一条的，那里都挺舒服，但我不是朝头早去的，很多时候我都是揀晏昼到黄昏， 是 啊，因为一来那些时间凉，啊，凉爽一点，二来呢就刺激一点，可能个感觉。讲笑啫，唔系，即系叫做冇乜人行，咁、 嗯、 就冇咁嘈个感觉。其实佢好旺嘅，因为佢隔篱就 系 马路嚟嘅、必经之路嚟添，即系交通枢纽嚟。咁二嚟就其实都有啲放狗人士或者系一啲后生啲会喺嗰度跑步嘅，都会遇到，不过冇咁嘈咁解啫吓。因为咧咁讲啊，朝头早晨运咧，你会听到好嘈嘅，一系咧就系啲婆婆咧。在度做紧 广场舞， 系啦，广场舞啊，神操啊，一系咧就系、是、啲伯伯攞住个收音机嘅就撩啦，啱飞咁个嘈冤巴闭，好嘈嘅，或者听紧收音机啦吓，咁、所以我就唔系几中意，我拣黄昏。但系呢啲时间咧，好多时候都遇到好类似咁嘅状况啦。 系 冇风嘅日子咧，我系好中意四围望下啲树木啊，咁样嘅，就会见到嗰啲。地下咧有啲牆，好似芋頭嗰只，成日水芋啦嗰只，嗰一種嘅植物咧，佢無厘頭自己喺度轉，好大棵噶嘛， 係啊， 嗰啲葉係好大塊噶嘛， 係啊， 但係無厘頭咧就會你會見到零零舍舍有三兩棵， 係， 但係你企正嗰個位置望嚟望去，或者你感受都唔覺有風嘅，係，佢喺度轉， 嗯， 點轉咧？就好似佢有个钉㗎嘛。 係。 啊嗰塊葉好大㗎嘛。 係。 佢就好似俾嘢喺度搞緊一个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喺度转。 係。 咁就觉得奇怪冇风又点会自己喐啫。咁就心知啦有啲嘢。 系 兄弟搞紧，做紧喺嗰度唔知做紧啲乜，而我见唔到啫。 系 咁，但系我八婆啫，咁啱 咁啱 咁啱咪企喺度望啊，有个咁嘅奇景咁啊。咁我当然我又冇出声，我就系企喺度望嘅啫，望完我就走噶啦。咁又冇咩特别嘢。嗱，其实呢啲系咩嚟咧？如果加埋有旋风嘅咧，仲精劲。嗯咁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旋风咧就系当啲人消化完饱之后，嗯、突然间唰咁，我试过嘅，呢排又试过一次嘅，就系咧有人烧完衣纸，咁咁啱咧就个炉火啱啱完嘅啫，跟住咧就会无端办事咧就卷起晒啲垃圾噶啦，有个特别有个漩涡咁样样。咁就削削削削削咁啊，沿住嗰个禅缝底嗰度咧就行过。虽然歪形公屋好容易形成呢样嘢嘅，但 系 好明显嗰日嗰个漩涡咧就好明显就唔系嗰啲自然现象嚟嘅， 系完全解释唔到噶， 系无厘头无厘拉间嘅。当然你可以好科学地，唔系盈希话唔系佢化完宝之后，因为你咁啱个化宝炉就喺嗰、那个最容易起风嘅地方。咁会唔会系嗰啲热气咁啱就射咗上去？对唔住，嗰日好热嘅，其实 系 即系话咧，温差嘅变化唔算好大。 嗯， 咁系唔会无厘头地咁样嚟嘅。 系 咁佢突然间射埋嚟 ，OK。最黑仔嗰样嘢咧就系、是、我行过啊嘛， 系 结果咧 扫晒 啲垃圾就喷晒落我身度 ，boss 咁， 我见唔到嘢嘅。 系 咁啊，呢样系其中一范啦。 嗯， 另一范就好似你头先嗰种啦。就 是 无厘头啦，又冇人化宝，又冇人做任何嘢，佢就突然间喺度由个花槽咁啊，切咁啊转过去，跟住零零舍舍一条叶咁样喺度转啦，喺度摆啦， 系啊， 呢个有一个可能性就系、是、一系鬼差拉紧人， 系 而嗰个人走紧路，即系好似逃犯一样， 系 见到肉卒都要走啊。无所不用其极啦，话知你嗰度马路几多车又好点啦，只不过我哋见唔到。咁佢就用咗呢种模式咁样系咁转。另一种咧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揾另一个报仇，佢咁啱又系咁样走，最后佢栖居咗喺一条叶度，就喺度摆啦。而另外嗰个揾唔到佢，就系、是、有咁嘅可能。 都似似地， 有啲似噶系啊。嗱，当然啦。你话如果佢，我就相信系后者嘅，即系如果佢系咁容易匿到喺棵叶度嘅话咧，咁鬼差就唔使做嘢啦。老实讲，啊，咁佢就应该啲鬼差都好蠢啦。但当然唔好睇小鬼差嘅有嗰个威力， 嗯， 某程度上，冇可能嘅，一定捉得到嘅。 系， 咁呢个好可能就系一个冤亲债主揾另一个报紧仇，或者系追紧一啲嘢。咁就去追佢啦，但系佢又栖居到佢棵叶度，就系咁样形成啦。 嗯， 所以当你即系当听众你遇到呢咁嘅情况嘅话，你当咩都睇唔到得噶啦。 我真系当都睇唔到， 千祈唔好走埋去。哎呀，好得意，走去捻啊、搣啊嗰啲咁啊，分分钟啊跟住你 舐嘢。 我唔希望到时候突然间，咦 A 朋友点解你膊头上面多咗啲嘢嘅？ 咦啊 B 朋友，你后边又多紧啲嘢？ 点解后面有个七孔流血嘅咁？啊，咁你又唔好怪我帮你唔到啊，因为我唔系师傅啊，始终啊， 系，咪因为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就系话你话有人化宝会起旋风，即系可能从旁人眼中你就会见到有起旋风，就即系代表即系好似好奇怪咁，但喺我眼中咧， 收紧嘢啊嘛， 系啊，就 抢紧嘢啊嘛， 成班友喺度抢紧嘢， 系啊，咁有乜咁奇啫？ 系啊，但系呢次真系完全睇唔到，佢真系向住 睇唔到噶，其实。 佢真系睇到完全。 事后我都认为，就算系咁样，都唔就算高灵力人士都未必睇到嘅。 系啊， 呢个部分，因为佢一嚟佢攞 warning 啊嘛， 系 即系攞咗嗰条令嘅话，佢会做呢咁嘅嘢，睇唔到有咩咁奇啫。 系， 佢会隐身啫嘛，可以。 啊， 但如果鬼差更加唔可能见到添啦。 哇，见到 你如果系你已经系去到有官阶嘅位置噶啦。即是在天界或地界，不是你没可能会见到他们，一是另一样东西，你 L 咯， 我就来 L、 啊、L 咯，如果不是没可能的，这么容易见到鬼差。 喂， 所以奉劝大家都是那句， 见到唔系好嘢噶吓。 冇谂住啊，好想见下究竟系咩样。 菜唔好见啦，都系呢啲啊， 即系大吉利事。 即系鬼差呢家嘢，你见到唔系好嘢。 系 啊， 啊， 以前我哋节目几年前都分享过一单嘢啦，就系我哋个朋友就系讲过呢样嘢啊嘛。佢见到嗰个系西洋嘅，即系着晒西装啊，戴顶帽噶嘛，喺个镜度话出现啊嘛，系个影嚟嘅，剪影嚟噶嘛。跟住、 啊、 就话隔篱针咗啊嘛，明即系呢个伦常呢个家庭伦常惨剧嚟嘅嗰单系。 系。 咁其实如果你见到咧，即系话睇你好唔好彩啦。如果他遇到你，你又见到他，拜拜，你的机会很大了，因为他都不想被你见到的。另一个可能就是你见到他，他见不到你，即是他其实执行着任务，你 未到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个可能的，分分钟拉错人的嘛，这个世界会。 唉，又会啊。 是啊，很冤枉的那些，所以看不到好过看到啦。 真的没看到，真的没看到。 啊嗱，咁啊，讲到呢样嘢咧就差唔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剩翻啲时间，我哋就讲下一啲黑仔嘢啦。 系啊， 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嘅斩大树嗰坛嘢， 冥冥中啊。 有啲嘢就系你种咗咩因就得咩果啦。但有啲嘢咧就好奇怪，就往往就系你嗰个地方可能个运程或者个风水唔好嘅时候，而造就咗可能你喺嗰个地方度做嘢或者你居住嘅时候就冇运行。或者是受到一些好像诅咒咁样，点解咁形容呢？因为迎禧在今年、我都老实讲，屋企人有 cancer 有病的时候，跟住就去翻做嘢嗰度咧，大家去分析翻，就发觉有个共通点啦，即系自己组别嘅又好，隔离组，但系同一个方向嘅，同一个即系点形容啊？即系平时做开嘢嘅地方，都系喺同一个边嘅。但系对面嗰边嘅同事咧，就完全冇事嘅。 系。 反而咧，我哋嗰边嘅同事咧，屋企人有事。大部分都系啲古古怪怪嘅病。 系。 啊，无厘头就出现。一系咧就系、是、另一隔篱组咧，就可能系啲仔仔有事。啊，啲嗰啲唔好嘅嘢啊，生人死状嘅嘢啊。乜都出晒嚟，咁跟住我哋就分析翻咁耐以嚟，就系好似边特别系比较高啲层次嘅同事，即系叫做最前线嗰啲都叫好少少。 系 上一级嗰啲咧就开始嚟料啦，黑仔嘢就嚟啦。啊，好似我上一个嗰个啦，又系咁嘅。其实点解要离职系因为屋企人有事， 系 又系呢样嘢。而家轮到我啦， 系 轮到我屋企人。我就已经头头碰着黑噶啦，好多嘢都，谁不知就系屋企人都濑埋嘢， 系。 跟住原来咧，嗱，当然我有另一个同事咧，就屋企人就更加不幸啦，吓，即系啲亲戚朋友嚟嘅，咁就过身就过身啦，有事有事啦，咁另一个同事咧就系、是、个家姐， 系 中咗风突然间。所以呢啲就堆堆埋埋，有好多好唔寻常嘅嘢不停咁发生嘅。总之就边个接到呢啲位置咧，就边个黑仔嘅，即系总系咁样。咁变咗就系个大家去倾开就系呢个年度好似有好多嘢不停陆陆续续咁都系咁堆埋嚟。咁跟住大家分析完之后，会唔会系我哋呢个方位嘅问题啊？咁、 即系啱啱踩正个位。 到目前为止，因为我都唔敢攞个指南针。去度一度啦，亦都因为虽然有同事识风水嘅，但系亦都唔敢再攞呢啲嘢出嚟去判断啊，因为真系嘅话会点呢？唔通我哋真系要摆风水阵咩？冇可能啊嘛，因为个地方信教嘅，唔可能俾你搞啲咁嘅。 你有咁黑背景噶嘛？ 即系唔可能俾你咁做嘅时候，咁可以点呢？咁、就唯有。就从自己嗰度出发啦，尽量做好啲啦，咁 或者最保护自己多点点， 保护自己啦，就无谓话即系搞太多嘢啦，宁可唔知啊，即系当下宁可就系话不如就唔知啦，唔搞唔好攞任何嘢去测量，唔好搞咁多嘢啦，以免自己咧中招，即系知道咗之后可能有更多唔好嘅嘢发生，系咯，就系咁啦， 即系喂，就系有时咧， 唔知点解好奇怪，就系我唔知道你信唔相信一样嘢，就系黑可以有条路，黑可以有条路。你我哋咪讲，曾经咪讲过，咪成日话咧，我唔以前都唔信嘅，即系我觉得啊。命运在你手，自己可以主宰。 成日都觉得，哎，命运 系啊， 喺人手上噶嘛。 系啊， 嗱，两样嘢嚟嘅，运系可以改变， 系 命未必可以改变， 系 系啦，即系视乎翻你嘅运嘅福报有几大， 系 咁你嘅命就可以延长。虽然佢冇定数，但系佢系不可改变，即系意思话佢判，即系话个睇上去判你六十岁你就冇命噶啦。呢、這个唔系真嘅， 嗯。 你做了几多好嘢，佢可以自动加俾你。 嗯， 你嘅命数可以转，可以加。但系问题就系、是、加多十年俾你，会唔会代表嗰十年就 系 好事咧？ 或者十年系开心嘅咧？ 唔知噶， 系咯， 睇你嘅运。 系、 啊，所以成日都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嘛。 系， 四则阴德就五读书啊嘛。其实四同五嗰两样嘢就睇你自己嘅品行啦，就可以助到你嘅一同二啦。 系， 就系咁咯。 明白，因为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咧，系我有一样嘢好奇怪，即系我初初都唔信嘅，即系初初都唔信咧。啊呢风水成日话啊，咪成日讲话今年农历今年属牛嘅人就不宜转工啊嘛，你记唔记得？ 唉，算啦，真系认命啊，真系。 跟住之后就即系咩吧，即系会诸事不利啊嘛， 真系。 跟住我自己死后都唔死后都唔信嘅， 系。 但即系坦白，而家到呢一刻， 即系咁讲。收入是多了的， 是我真的多了， 事实是，但是个代价就是其他东西没养好的， 真的没养好、 啊、我都是这样说 的。跟着成日都说我不好意思，我老闆不听的，所以这样说。跟着说 不关工作事的，其实 是、啊、 即原则是不是这样，就不要升职，不要转工，不是这样都转了，都升了，是啊， 升了转了、啊、 所以认了命了，即是说百毒不侵了，已经去到， 是啊，但是你是觉得个人的状态是差一点的、 哦。哎，是啊，我都认。好像有多少呢，你上了这个位置呢，某程度上，即是我例如说我升个职啦，虽然都是同一个单位，其实好像没变动，其实变动了嘛。会有少少摸不着头脑的人，混混噩噩的人。 哎呀， 有一些月份会突然间好像 傻傻傻 傻傻地的会。 是啊。 收入多了，但是屋企不好， 是啊， 很多东西都开始不好。 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间某些东西多了之后呢、 啊、 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突然间要拿出来、 啊。跟住是啊，钱是多了，但是很多东西的预算啊， 是 啊，即是自己的计划原本 plan 好晒，以为顺风顺水的全部打折， 嗯， 即是可能六折、啊、可能四折，甚至乎是零 零 吃白果。跟住就黑到、啊、哇， 好奇怪噶，因为我 咁噶， 我唔知啊，即系我谂紧系咪每个人应该咁讲，系咪我哋即系所谓命运命运？其实我哋系咪 信唔信咁就偏偏就真系咁啊？ 即系正如我哋成日讲紧你，我都会发现我系近呢一年咧，真系咁啱呢个年度呢、這个农历年，我系有一两个月咧个人咧系混噩到一地步咧，我唔系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 你俾我估下啦， 系啊，我同你同年嘅，咁你 四五月。 是 四五月， 哎呀，四五月， 五月最严重， 是都是嘅，都是 农历五月，因为我农历五月是成个月混混噩噩咁滞， 我是完全唔 系，即是咧夸张到点咧，试过可以咧五分钟前企喺度同我同事讲，咁，自己记忆里面仲记得噶，五分钟我同你讲紧咩， 系 嗰种混噩嘅程度是去到咁样嘅，同埋个人咧硬系好重啊。 啊，系啊， 好似有嘢砸住咁啦，做乜？ 因为我同你同时间都系转同一段时间转工噶嘛。 系啊，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今年属牛嘅朋友咧，就刑太岁噶嘛。 系 吓刑咧，一系就惹官非，一系咧就系个人唔知做乜啦吓。总之就好似 傻下 咁噶嘛。呢个系其中一个特征嚟噶嘛。 系 咁啊，真系噶，傻下咁嗰个月。但是一过了呢又好少少。 好啲啲都系啦，真 係 好啲啲。 即 係 今个农历六月又好少少咋喎。 冇 讲话係好得好紧要。 真係啲啲嘅啫。 係呀。咁就有啲嘢你唔信且就真係会咁发生。 所以我哋都话呢，有时候我哋成日都同成日同自己讲话，同人讲认命啦、啊、你。即係有时唔到你唔认㗎喎。 因为个运系咁㗎嘛。 係呀、 啊。即系条命未必唔好，但系个运真系唔好啊嘛。 鬼叫你得罪个太岁咩？你黑住佢。 其实我都唔想，我都唔想得罪 太岁。咁啱你当值上面又遇着咁样样，咁就冥冥中注定就咁样。 边有谂过？你边有谂过你得罪阿太岁会得罪几年嘅？系连续得罪几年、 所以呢个故事就教训大家咧，就系、是、唔信唔紧要， 系 尊重佢得噶啦。 系、对唔住， 系啦，即系我哋都好对唔住， 啊， 即系有啲嘅代价就系咁样发生咗，冇办法。 系， 所以我今年我就一嚟我认命，二嚟就系认命，我又唔好去到咁灰。 系 认命，我就话好啦，呢一刻我中晒毒噶啦，已经 系 啊，我就仲犀利过神龙师， 系 已经百毒不侵噶啦。你要嚟嘅，你就继续嚟啦。 Come on 啊，即系好似除晒衫嚟啊！ 你又轮我啦！你又轮我， 你又轮我啦！反正都系啦，嗱嗱声做完就算啦。咁 系当真系当俾鬼夹算啦，大家好冇游游咗佢算啦。 当然啦，讲就咁讲啫，即系有啲嘢就将个损失减到最低啦，尽量。 乜其实你咩咁讲？调翻转，你有 plan 都好过冇 plan 嘅，即系起码你有预计到一样嘢咁嘅存在嘅时候。 即系只系话黑仔度咧，你计划所有嘢咧，就总系会突然间有一啲嘅难题出现，而嗰啲难题并唔系不可解决，只不过系手尾长嘅嘢， 系 而令到你突然间失预算。原本可能你预计啊呢个月内完成，就唔能够呢个月内完成啦，可能你要拖长多两个月佢先至完成得到。 嗯， 或者个财政上面你收入多咗，但系唔知点解你使嘅钱多咗， 唔知使咗去边。 当然，但系呢一啲钱咧，浑浑噩噩地使完咧，其实佢系可以翻嚟嘅。 系噶， 系啦， 我真系发现自己浑噩噩，唔知使咗。 只不过系话呢一刻佢使咗你啫，可能几个月后佢就会翻翻嚟啦。例如唔系讲紧借钱啊，即系可能系话，例如话可能喺工作嘅 plan 嚟嘅垫资嘅钱啊，你系可能嗰个月嘅预算原本唔包括呢样嘢，仲系突然间杀埋嚟啊，于是乎你就将个预算摊分嘅时候，你又会发现，咦，几个月后先收得翻嘅呢样嘢， 系啊系啊， 咁就变咗连你原先自己所谂嘅计划咪打乱咗咯， 系啊， 但系系咪好严重的影响呢？除非你真系个户口月月清嘅啫。 系， 若果唔系，我又觉得算啦，我当储钱啦。 我真系噶，你又讲下，我啱啱先谂起，咦系，啱啱我老细放大假唔喺香港嗰段， 咁你要垫资咯， 不断喺度垫 紧 支持，垫咗好多钱出嚟。 但系佢唔系唔翻嚟，只系要用好耐时间先翻晒嚟啫。 系啊系啊， 但系我就会心痛，冇识收咁啊呢啲 硬嚼喎，硬嚼。 虽然系低息啊，即系储咁耐先得个蚊零两蚊息噶，但系问题系都系息啊。 都是钱嚟的大佬，嗰张搣出嚟粒粒有血有汗噶。 咁当然吓，即系咁样嘅状况，唯有就嗱，所以成日都话预算上系好有 backup 咯。 系 啊，就系、是、犯太岁嘅人喺财政上面就要有咁嘅压力，你一定要承受到呢种压力。 系 咁 啊，我啊好彩啲。啊！即系呢啲咁嘅预算突然杀埋你嘅时候，我只系肉赤，我嗰嚿储备要攞出嚟用啫嘛。但 系 起码一样嘢啊，我都仲有储备顶得顺。 系都做咗啲嘢，做咗啲嘢。 咁啊，而且就亦都唔系话真系咁差，几个月后又收得翻啦。 系，不过有时都系咁讲啦，即系虽则我哋成日都讲紧一样嘢就啊，头先我哋讲紧有啲嘢好似改变唔到，或者啊好似好差咁。咁啊有时候，但系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噶啦，高高起起，低低跌跌嘅时候。咁你到时觉得自己而家谷底，终有一日你绝地翻身噶啦。 但从呢啲经历所话俾大家听咧，就好似我头先话斋我老豆咁，即系有 cancer 喎，大佬。周边大家都觉得哇，如果你有 cancer， 我都会觉得会判咗死刑咁。 系。 但系有一样嘢好得意，假如佢个谂法调转嘅，煮到埋嚟咪食咯，使乜惊啫？ 系啊， 咪当普通伤风感冒，医生话点样做就依照咁样做咯，咪咁样去咯。嗱，医得到就系 bonus， 医唔到都冇悔过。 系啊， 如果咁样谂咧，我又觉得系，所以可能初谂就系、是、哇死啦，今后点算咧？ 系， 但系正正话咧，个运就系咁行啊嘛， 系， 但系条命未必系咁行噶嘛， 系啊， 啊，话唔系。你医翻好之后又好咧， 系啊， 边个知啫？ 最后讲个即系讲个即系屋企嘅故事俾你听，我都应该同你分享过。 呢、這个即系当 share 俾大家去即系 run 得今次嘅节目啊，即系冇 俾少少正能量大家， 正能量大家，即系虽则我哋成日讲鬼讲 怪， 但系 有啲 虽则系 呢 啲嘢，但系我哋都会发放啲正能量。系 我哋做埋其他节目， 死啦！我哋唱出嚟个节目添，我仲要爆咗人哋个名添，对唔住，系 正能量大爆发。好啦，我哋今日都正能量大 爆 发， 系我哋二次爆发 ，OK。对，大家隔篱招闹我哋，大家跟住唔系嗰样嘢好搞笑，即系我都同即系如果听众记得就系我屋企前年有屋企人都系 cancer 过身， 一啲唔好嘅嘢 系啦。咁即系你问我，我即系我婆啦，嗰、那个系、我婆即系八十有五啦， 系 咪去到年纪即系差唔多一个咁大嘅年纪，去到最终结嘅时候，先嚟发现有单咁嘅嘢。我婆由我婆好忍得。即系谂下，我婆婆系忍得到去到地步，佢半边肺冧咗， 系 萎缩冇咗， 仍然冇咩大不了， 仍然冇大不了，仍然同你讲冇事，我只系透唔到气啫。跟住我心谂，哇，好嘢咁。去到睇医生，医生话佢犀利，忍痛忍得咁紧要，一边肺冧咗，一边肺积水。跟住医生判话俾我听，佢到末期啦，已经冇得搞，有得搞都唔搞，因为太年纪太大啦。 系咯，点 咁即系命系咁啦。 系啊， 系咪？你条即系有时就运 水已经讲样咯。 系啦，跟住九月啦，跟住我讲 顺其自然， 最即系最系佢同我讲得翻个半月，跟住你同我，跟住医生同我哋讲，咁你好好养啊，老人家好好开心啊，你个半月 系 诶，即系搞掂， 好 sad 噶吓，有得食好食啦， 系即系佢同你咁样宣布， 真系咁嘅就系啦， 佢好晒，佢即系佢哋好好食六个礼拜，佢同我讲六个礼拜系啊，咁你哋好好地相处埋呢六个礼拜，跟住然之后好啦，咁大家好 upset 闪烁。是啊，但是我婆仍然好坚毅，仍然喺度日日喺个医院 做翻平时做开嘅嘢。 系啊，日日喺个医院度就爆闹。我婆到最后 唔俾我翻屋企啫。 系啊，再翻翻翻屋企。 有啲就 走得值得，再真系俾我翻俾。 其实佢亦都暗示一样嘢，就系话，既然冇得医，留喺度做咩啫？ 系啦， 翻屋企陪你哋好过啦。 系啦，跟住 陪你哋翻屋企食饭好过啦。 你谂下一个末期 cancer， 即系大家一个末期病，一个末期肺癌嘅病人，仲有一个已经高龄到八十五岁嘅老人家， 其实烧伤嘅， 系啊，真系烧伤。但系同你讲紧一样嘢，就系佢可以。佢可以笑住地， 呢种系乐观地离开。 系啊，佢仲要系爆，虽然即系我婆一个火爆嘅人嚟嘅，即系佢系用，即系佢衰质 用种咁嘅方式嚟火爆。 佢闹、你，佢会不断咁闹你，你个衰仔啊！叭叭叭叭叭，佢越识又话阿婆，全场都听到我叫咩名噶啦嘅，系即系我真系咁同你讲，全个病房都知道我叫咩名。 我要去啦！咁样 系啊，我真系咁样讲，跟住就即系最后，但系你谂翻起我婆虽然我身。谂诶、但系佢你谂翻佢成个路程入边，由医生判断咗佢得六个礼拜，到最后佢系完成，佢系横跨咗两个六个礼拜，即系佢系 即系十二个礼拜啦。 佢系啦，差唔多十二个礼拜，即 系 三个月， 三个月啦。 系啊，佢三个月先 咁，其实系 bonus 嚟噶啦 ，bonus 嚟嘅，佢系 bonus 嘅 bonus， 因为佢医过啦嘛。尽晒力去医都冇办法， 冇医啊！佢其实最后连化疗，佢连乜疗乜疗乜疗都 因为冇办法啦，年纪大 系啊，连标靶药 你又冇可能做手术噶啦， 系啊， 咁你唯有、就是、 到最后佢连标靶药，医生话打标靶药等佢舒服啲，但系我哋最后佢都唔要，佢、竟然系好，即系佢都系 忍痛地咁样， 系啦、啊，跟住仲可以好有中气地闹你，跟住然之后佢最后嗰礼拜佢系瞓着咗咁走嘅。 Okay. 所以我成日都讲得啱，头先你讲样嘢好啱，即系我哋嘅命数就系话，可能真系安排到真系去到咁嘅啫。但系有啲嘢中间嘅转折，有啲嘅嘢，其实我哋可以改变。 点样做呢？ 或者你点样去睇呢样嘢？所以呢、這个即系人嘅睇法，或者你自己嗰、那个，即系你将件事点样去演绎翻出嚟，其实系。是其可以 所以话成日讲到一样嘢啊，睇相呢家嘢咧，只系批到去到六十岁嘅咋，大家记住，只能够批到六十岁，因为六十一个甲子，过咗之后其实批唔到噶啦， 就睇唔到啦。 过咗你就当重生， 嗯， 赚活多一日就赚一日， 嗯， 意思就系咁噶，古代就 系 咁睇嘅，现代就当然唔系啦，因为你科技好咗嘛，医疗好咗嘛，所以大家觉得七十岁都仲好生， 仲行得噶，行得就 起码八十岁先走啦咁、OK， 你哋觉得点睇就点睇， 嗯，最紧要系睇你个人生够唔够正能量咯，系有帮 人卖。当你遇着呢样嘢嘅时候，睇开啲得噶啦， 系啊，我有帮人卖广告啦， 唔好下下将个沉重嘅觉得呢个系沉重嘅感觉， 系啊，即系你总之你个人记住乐观啲，真系讲真，乐观啲去面对啦， 系啦、啊。 好啦，节目都 over 到好紧要。 好到呢度啦，嚟到呢度啦，系啦， 真系正能量啊，真系。 下一集就差唔多系过咗啦，过咗正一噶啦，咁啊，大家继续讲鬼故啦，当然。 啊，好啦， 好，下集再见。 Bye。